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情人节过后啦，咁啊，廖伟棠，我哋今集系讲情诗喎，系嘛？ 系啦，我希望情人节大家唔单止系食多咗、饮多咗，仲会多啲咗对爱情嘅反思啊！我觉得即系每一个节日咧出嚟咧，都系俾我哋去谂谂佢。點解會有一個節日？就是我覺得情人節，大家諗下，喂，點解我哋要愛啊？而唔係恨咧？嚟緊又有春節啦，春節點解咧？我哋係春節係對春天嘅一種感恩咧。咁我覺得咧，通過詩咧，我哋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嚇，即係去感性咁樣反思我哋身邊嘅呢啲流逝嘅情感啊。 係啊，唔係一定要消費嘅，聽下詩都好啊。 咁我哋今次咧就會帶嚟呢個余秀華，上一集介紹過佢啦嘅情詩啊。咁余秀華咧，我覺得呢一集咧，我哋終於可以拋去佢其他嗰啲身份啦，乜嘢啊老攤詩人啊，乜嘢農村女詩人啊嗰啲，我哋唔使理佢，我哋就係講呢个一个系一个啊，向往爱情、书写爱情嘅一个诗人。咁首先我拣一首诗咧，就叫《春色》啊。希望我哋依家好快咧，喺香港都会有春色啦。 《春色》余秀华，眼巴巴地看着，爱着的人与另外的人交杯换盏，他们从汉江上行，一路豪取春色。这些都是我预备于此的，预备把一辈子交给他的，他叫他亲爱的，我从来不敢这样叫，这蛇，这雷霆，这毁灭。我种植的美人蕉是他的，我豢养的蝴蝶是他的，我保留了半辈子干净的天空也是他的，甚至我写下的诗句，我呼唤过的声音也是他的。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在浩荡的江山里跳舞，他们不知道两岸枯黄，不认识在水边游荡衣衫单薄之人。 咁你哋睇到啦，呢入边咧呢个爱嘅人咧，即系余秀华咧，佢系一个好谦卑又好心惊胆战，甚至系隔岸相望啊，望住人哋去爱，佢望住呢个佢暗恋嘅人咧，系同其他人去相爱，佢哋所做嘅嘢。佢話佢叫佢親愛的啊，嗰種豪取春色啊等等呢啲嘢咧，都係佢想做嘅，都係余秀華想做嘅，但係佢唔敢咁樣做，因為佢覺得呢個嘢係蛇、係雷霆、係毀滅啊。當然啦，可能同佢自己嘅身份亦都係有關啦，但係亦都同佢一個詩人嘅身份有關，因為詩人咧有時候佢會將好多嘢咧係停留喺語言上邊，佢覺得真係如果真你叫佢喺現實去咁樣做咧，佢就毀壞咗呢種美。呢种爱嘅美，所以佢话甚至连我写下嘅诗句，我呼唤嘅声音都是他的。反而佢将呢啲所有嘅美好嘅嘢咧，转嫁俾一个他者， 女仔他， 一个女仔他，佢就觉得佢反而咧系可以喺诗入边停留喺诗入边去爱嗰个男嗰个他。咁呢度入边有个好有趣嘅一个比喻啦，佢话他们在浩荡的江山里跳舞啊，呢句话好犀利吓，即系。佢所想象嘅爱情应该系咁样嘅，但系咧佢就将呢个浩荡嘅爱情咧交予咗俾另外两个人，佢自己咧就留低咗喺呢度。佢话佢自己系呢个喺水边游荡衣衫单薄嘅人。 系啊， 但系呢个衣衫单薄咧，我又觉得未必系一个坏事嚟嘅，因为春天嚟咗，我哋先会衣衫单薄啊嘛。咁呢个令我谂起咧，系我好正面嘅，即系我觉得佢都系感觉到呢种春意。荡漾啊，佢先至会衣衫单薄咁样喺水边游荡。 係啊，唔單止喺水邊遊蕩，佢仲即係喺兩岸種植美人蕉啊，同埋養呢個蝴蝶 啊。其實呢首詩打動我，正正係在於佢呢種狀態。佢令我諗起咧孔子好出名嗰一段話，《論語》入邊，佢話：暮春者，春服既成啊嘛，即係春天嘅時候咧，我哋著咗春天嘅衫，跟住咧就喺呢個淇水旁邊咧係沖涼。啊！洗完沖完涼之後咧，就迎住啲春風咁樣行翻屋企，吹乾啲衫。其實呢首詩就有呢種感覺。雖然呢個春色好似係佢接觸唔到嘅咁樣， 睇個詩名好似真係好似好浪漫春色咁樣啊！點不知原來 點不知係佢旁觀嘅春色。 係跟住落嚟要介紹另外一首詩啊，《雪下到黃昏就停了》。 雪下到黃昏就停了，余秀華。雪下到黄昏就停了，疑是神还是白的，这白是神还将持续，如同横过来的深渊，万物肃穆，他们在雪到来之前就吐出了风声，海底就是这个样子，那个一动也不敢动的人这样说，我这么白的时候他来过，那时候他痴迷于迷路，把另外村子的女子当成我，他预感不到危险，因为这倒过来的深渊。后来他看见了许多细小的脚印，首先是猫的，慢于雪，然后是黄鼠狼的，哦，还有麻雀儿的，他们的脚印需要仔细辨认，这些小到刚刚深邃的锈湿，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哦，这些仿佛陡然生出的秘密，在他点燃一根烟，在他往天空看的时候，或者他们本来就在这里了。这白是神女，他喜欢深色的事物，首先是即将到来的夜，然后是生活，接下来是爱，最后是他自己。 雪下到黄昏就停了，就是余秀华的作品。 是的，余秀华这首诗呢，很细腻很细腻，尤其他入面触及那些细节全部是关于细小弱小的、哦 嗯、 他说他看到一些猫的脚印印在雪上面，但是他用的比喻是他说慢于雪，当然先落了雪只猫才会印脚印嘛，在现实上是这样的，同时呢你又会想到呢只猫的脚步的轻盈、 嗯、 就好像雪花飘落来那么轻盈这样、哦、跟着他还在雪地上，因为他在农村嘛，他辨认到有黄鼠狼的脚印还有麻雀的脚印、哦、他说这些脚印呢都是小到刚刚心碎的收结。 嗯， 哇！呢样嘢系，我觉得一个男诗人好难写得出嚟，即系一个好细心，同埋咧，佢可能生活好寂寞，佢先会有咁多嘅时间同埋呢个咁细微嘅观察力去留意呢啲咧，俾我哋忽略嘅嘢。咁佢留意咗呢啲嘢，佢做咩咧？佢喺入边发现到秘密，佢发现到一种自在啊！在大雪中呢，这些生物呢就好像余秀华这样是很自在的，他自己在吃烟在看着天空，跟着他会发现、哦、本来这些已经在这里了，不需要我刻意去发现或者怎样，但是呢我这首诗呢将它留低、哦、留低是为了什么呢？最后那一段呢，我觉得呢真的向我说明了呢余秀华为什么可以坚持到今天，即系我谂一个人咧遇着佢嘅命运咧，可能真系有啲人会自暴自弃啊，或者冇咁嘅毅力啦。原来咧系因为咧佢爱嘅首先唔系佢自己，佢先爱黑夜，爱生活，爱嘅本身，最后先爱自己。即系一个咁样嘅人咧， 系 好，我觉得佢心胸系好广阔嘅。佢唔、啊、会執着于哦我个人嘅所得所失啊，原来呢世界上好多嘢都自在咁样存在喺呢度，咁我呢要做嘅就係學習佢哋。 哇！但系最要命嘅就系呢个雪地里面系嘛，见到啲小脚印，仲要提到系刚刚心碎的手。 呢句话真系哇，完全系打中咗你嘅心。系啊，即系你会觉得你会完全将读者将自己还原翻。假如我系余秀华，我坐喺度。 我冇呢啲貓咁輕盈，但我睇住呢啲佢哋嘅腳印咧，我都心存喜悦， 係 呢種感受。 啊、但系当其时仲系黄昏啦、啊、 我就有过呢种经历，因为经常咧喺北方落雪咧就系咁样噶，哇落到昏无天日，咦就嚟到黄昏嘅时候就停啦，跟住夜晚星星出嚟，落完雪之后会系晴天嘅，所以好靓嘅夜晚，甚至月光照喺啲雪上边，即系其实呢样嘢咧，呢、這个雪喺呢个时候咧唔系一个负面嘅事物嚟嘅，完全系令你感觉到对未来嘅信心。 是仲要万物肃穆啊，就是当其时这样的情景，他才发觉要爱黑夜爱生活，然后才是爱自己。 是啊。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爱余秀华，我们说到爱，说到相见，仿佛大地给了我们容身之所，不断靠近的星群，头顶上的流水之声，甚至汇涌到秋天庄园里的花朵，这些惊悚之美没留下回报的余地。这之前我爱过白露，白露下寂静的墓园，爱辽长的黄昏和悲哀的鸦群，爱雨水之前大地细小的裂缝，也爱母亲晚年掉下的第一颗牙齿。我没有告诉过你这些，这么辽阔的季节，我认同你渺小的背影，以及它曾经和将要担当的成分。 爱就咁单一个字爱啊吓， 系啊，其实呢首诗系余秀华嘅名作啦，佢好多诗其实都可以喺呢首诗入边揾到一个根源，即系点样去爱，爱啲乜嘢啊？佢首先讲系一啲宏大嘅嘢，大地啦，啊星群啦，头顶嘅流水，点解头顶有流水呢？我谂佢嘅联想系从银河嚟。我哋讲银河讲惯咗呢个词啦，只有佢系会觉得银河系真系会有流水嘅声音嘅。啊，最后呢啲慢慢咧汇聚喺佢身边，喺涌入秋天嘅庄园嘅花朵入边。咁，但系下边呢句好有哲理，佢话呢啲惊悚嘅美系冇留低回报嘅余地嘅。呢、个就系我哋古人所讲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呢啲嘢咧，佢系好正常嘅，佢唔需要你去回报嘅。就好似古代有句话就叫做天地以万物而养人，人无一物而报天，即系唔需要回报嘅。大家呢个系一个道嚟噶嘛，佢喺度循环不息，你人都系呢个循环嘅一部分。嗱，跟住咧，佢先系翻佢自己度，佢爱啲咩咧？佢爱嘅全部又系一啲好细、转瞬即逝嘅嘢，露水啦，乌鸦喺黄昏飞过啦，落雨之前大地细小嘅裂缝，呢样嘢真系又系我谂喺北方咧嘅寒地入边可以经历得到嘅，经历咗好漫长嘅干寒，跟住就会落雨啊嘛，咁呢个时候你会觉得呢个土地嘅干裂咧都系可以去爱嘅，因为佢将要迎接嚟雨水，但最后咧佢接纳嘅仲要系死亡。母亲晚年掉下的第一颗牙齿，其实这个时候妈妈老了嘛，但我们都是要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生老病死嘛，所以呢这些呢成为了他自己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呢支撑着他呢去认同这样东西，这个你就出现了。其实你一直都隐藏在这首诗里面，就是他的爱人嘛，但是他为什么去爱这个男人呢？点解去爱呢个人呢？系因为爱佢嘅背影系渺小嘅，而且呢个渺小嘅背影咧系担当过一啲嘢嘅，即系一个有承担嘅嘢，曾经承担，将要承担。虽然佢好渺小，但系佢可以托起呢个咁辽阔嘅季节。 系，我谂好多即系朋友即系中意阿余秀华嘅诗，就系、是、你诗入边咧系好多画面啊，同埋咧就系、是、有一个好静，令到你嘅心境好平静嘅感觉。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农村嘅生活咧，可能喺余秀华嘅农村咧，仲多少保留住好多乡野嘅嗰种博大喺入边。咁呢样嘢咧，俾到我哋即系生活喺城市呢个。 局促嘅空間同時間中啊，我哋咧真係俾到一個安慰嘅，可以講係。 係啊，城市人好少可即係可以咁樣欣賞一下春色啊，又或者好似跟住落嚟呢首詩嘅詩名啊，花開的聲音，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 其實花開係有聲音嘅，大家聽一下。 花開的聲音，雨修華。下午四點的茶樓裏，你把煙點燃又嚇滅，嚇滅又點燃。我輕輕吹去落在玻璃桌上的灰燼，每一次看你的眼睛，我就多一份危險，而這危險是多心的誘惑。溺亡是好的，淹沒是好的，斬斷歸途是好的。哦，這耀明的中年，我們把剩餘的火都吐出來，借忽過不同的秋風。當你看向我的時候，我看向窗外，我按緊的胸口有雷霆在滾動，有不盡的色彩在搖晃。我看向你的時候，你並不閃躲，執意讓雲朵降落，讓雨水蜿蜒出一個小小的亂哄哄的春天，蘋果般掛在枝頭。長久的沉默裡，其實我想說，我希望今夜你的額際能新生出一條淺淺的皺紋。 花開的聲音，作者就是余秀華。 其實這個花開的聲音呢，全部都是余秀華心入面的聲音、或者是她所感受到的聲音。其實這裡面你看到啦，她是去愛一個人的時候，她的心潮起伏就好像一朵花又開又滅、又開又枯萎這樣，是一個她所說的是亂空空的春天即是她心亂如麻的，但是呢佢会有一颗苹果喺最后等紧佢，呢个苹果呢就系结束呢个乱哄哄嘅沉默啊。咁佢前面呢，佢都会用到一啲系死亡嘅意象嘅。佢话溺亡时候的，淹没时候的，斩断归途，要命的中年，全部都系同死字有关嘅。但系呢，呢啲呢就系一个爱情，所谓爱比死更冷嘛。一个人呢所谓堕入爱河呢，嗰种感觉系真系咁样会被淹没。但系呢佢最后佢话我哋将剩余嘅火都偷晒出嚟。呢个系中年人嘅爱啊。即系我諗如果系中年嘅听众呢，可能会有啲同感啦。我仲即系有啲爱嘅愚蠢喺个心入面。即系都可以最后搏一铺可以爱一番嘅。但系呢种爱呢系危险嘅，同埋孤注一掷嘅囉。咁所以到最后呢，咦，佢系有一个将同生同死混杂埋一齐嘅意象喎。佢话你的额仔能新生出一条浅浅的皱纹。呢句嘢好複雜㗎。佢既係有生，嗱皺紋係生出嚟噶嘛，但係生出嚟皺紋係意味住咩呢？意味住你向住衰老又行多一步嘛。 但係有新生出喎、 啊。係啦，呢個矛盾嘅意象，到底對於余秀華嚟講咧，佢可能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成熟嘅嚟臨。當然亦都係我哋一齊去接受呢種中年嘅愛嘅危險。 即係正正就係中年先至會新生出一條淺淺嘅皺紋。 我覺得佢可以寫出呢句詩咧，真係係。我想他可能真的思考了很多一个中年的爱情的意味、是什么，那我想我都未去到你的地步可以去这样想。虽然他跟我差不多，他还小我一点，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经历的东西比我们多很多很多，因为他的命运，因为他的写作，因为现在他还要将要经历更多的东西，比如他现在的成名所带来的压力，咁啲记者对佢嘅炒作啦、甚至乎呢又有一啲以前识佢嘅人呢又出嚟讲好多佢嘅闲言闲语啊、或者风流韵事啊，或者佢哋想象嘅风流韵事啊等等啦。因为一个爱情诗人呢，一个女诗人呢，係必不可少係会被佢嘅读者咁样想象嘅。 是，跟住就去搜刮佢一啲以往嘅情人出嚟啊！ 我就好希望咧，余秀华咧可以真系好似我哋上一集讲嗰首诗咁样啦，你还是你啦， 即係你仲係原嚟嗰個可以好寂寞、好面對自己寂寞去書寫生命嘅秘密嘅人。 係，但我又好好奇，即係可唔可以追溯翻究竟點解佢啲詩可以俾到咁多讀者睇到？ 其實好有趣嘅，我就係喺舊年嘅秋天已經關注佢嘅啦。嗰陣時佢未出名嘅，佢喺佢個博客咧，即係得幾百嘅人關注嘅啫。咁、咧就係有一啲詩人咧喺度傳佢嘅詩，我一睇哇，真係覺得好正，寫得好好，唔似係一個即係同外界冇乜接觸嘅人寫嘅，佢又好似好熟悉好多文學嘅嘢咁樣。咁但係咧，直到去到今年嘅一月份咧，因為咧。佢嗰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嗰首詩咧，喺網上嘅流傳，啲人先去留意佢，即係啲人可能開始以為佢係一個情慾詩人嚟嘅、但係後面發現哇，原來佢嘅詩係咁豐富嘅，而且佢嘅命運咧係咁複雜嘅，咁於是咧迅速走紅啦，甚至乎咧好多名人咧都哇好中意佢嘅詩，咁跟住咧嗰種爭論起嚟咧，就係、是、所謂啲專業詩人咧就會覺得佢。以佢系佢唔专业，或者觉得佢系因为咧投其所好，咁即系有一种现代诗一种矛盾嘅。有啲人认为咧诗一流行就唔系好诗噶啦，或者认为咧哇，如果个都睇得明嘅诗，边会系好诗呢？咁其实佢哋一嚟咧系低估咗读者，我唔会低估读者嘅。另外咧就系咧佢哋以为余秀华嘅诗又真系咁容易明嘅。其实佢嘅诗系两面嘅，你可以系完全凭直觉去读，俾佢打动。另外咧，亦都可以从一个诗人嘅角度去睇，佢入边系包含住好复杂嘅情感，甚至系哲学嘅思辨喺入边。 系，不过我就最唔想就系而家即系身边所有嘅人去打扰到佢写诗嘅空间咯。 系啊，同埋咧唔好误会佢系一个啊，就系、是、要我哋同情落泪嘅人啦。其实讲多一个细节啦，余秀华仲系佢所在嗰个院啊嘅象棋队嘅队员，即系捉象棋嘅。佢系一个好即系都算系个高手嚟嘅，捉棋高手嚟。咁你可以想象佢嘅智慧。佢嘅智力系绝对唔会亚于常人嘅，只不过系俾呢个疾病咧系束缚咗佢啫嘛。 系，咁我哋期待佢嚟紧出嘅诗集啦。 系啦，两本诗集我都订咗噶啦，其实都几快手，两间出版社系抢住咁出啊，希望咧唔会成为一个即系讲过就算嘅一个热闹嘅话题啦。咁我谂起有句话，我觉得好好嘅，就系话嗰句话原话系理论系灰色嘅。而藝術之樹長青，咁我就想話新聞咧係多彩多姿嘅，但係永遠咧係保持青綠色嘅咧就係嗰啲詩啊！我哋永遠係需要去睇詩，唔好理咁多新聞。 係好，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介紹咗余秀華嘅詩啊，下星期咧我哋繼續介紹另外一啲詩人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